在太阳节之际，委内瑞拉阿拉瓜州圣地亚哥马里诺县博利瓦尔理事会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授予了圣地亚哥马里诺勋章。授予仪式于3月31号举行，由委内瑞拉阿拉瓜州圣地亚哥马里诺县博利瓦尔理事会主席、各界人士、群众以及我国驻委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仪式上宣读关于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授予勋章的决议后，委内瑞拉阿拉瓜州圣地亚哥马里诺县博利瓦尔理事会主席向我国驻委特命全权大使转交了勋章和证书。